又翻嚟第二节啊，大匪案件啊！头先咧讲咗即系共产党咧收钱嘅形形色色啊，搵钱嘅方法，权喺佢手，佢就搵到钱啊！做任何嘢都系咁。讲翻头先嗰个黎生啦，嗰个黎先生咧，我点解话佢扑街之后扑街咧？讲埋后面少少啊！咁因为点解咧？佢咧就做完咗，搵到钱之后咧，就喺澳门开咗间公司。咁你当听鬼故得啦。咁咧就俾澳门啲蛊惑仔，就因为唔知咩原因啦，因为我其实唔系好清楚，就动咗佢八百万。动咗佢八百万咧，咁佢咧就唔知点搞，佢又问我有冇办法啊？咁做咗长戏，同佢左搞右搞，左氹又跌，咁啊卒之咧就。对方就呕翻五百几出嚟，咁佢实际都唔见咗两百几。但系点解话呢个人渣咧？唔系话因为佢呃咗我三万八蚊运费，亦都唔系因为佢俾人动咗几百，而系我当时咧就喺大陆，咁咧佢我知佢有办法嘅。咁嗰阵时咧就搞个社保啊，即系如果个人唔系喺深圳做嘢，但系佢想买社保。嗰阵时唔系咁流行，啱啱开始。咁嗰个我介绍个女士俾佢识。咁呢个女士又话点，帮我买份社保啦，用其他公司名。咁希望咧就买咗份社保之后咧，就将来咧可以喺深圳度落到户。咁呢个大哥一口答应，啊食咗餐饭，饮咗餐茶，就收咗呢位女士2400蚊人民币，跟住去如黄河。成日话搞紧，卒之吹佢唔涨。我话一个统战部嘅高官，一个医疗展览会嘅主席，一个澳门可以搵八百万，可以帮共产党收钱啊，收4000万嘅人2400蚊，佢都呃。所以咧，我对。即系有啲人听我讲节目都好啦，话我五毛啊，话我下都帮话大陆好啊，唔系大陆人其实冇问题嘅，只不过生存环境大家唔同，大家有分别，最主要都系共产党正扑街，我永远都系嘅，屌鸠个政权嘅啫，屌鸠个共产党，我唔会屌鸠中国人，因为我做呢个节目讲，我觉得我自己系中国人。我读中国历史，我好中意睇中国历史书，吓、啊，我系考会考我都考中国历史嘅，都考到几好成绩嘅，所以我嘅印象中同埋我嘅心里边，我系中国人，我唔会今时今日因为本土派兴起，我话我自己系香港人啊乜乜，我唔系中国人，我唔会讲呢句说话，因为我觉得文化上嘅认同系好重要的，我就系、是。我文化上我认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是一个清朝人，是一个明朝人、唐朝人。我对他们的，尤其我最喜欢唐朝的历史，武则天那段时间，我是看完又看的，是非常非常留意的。这样，讲到这里啦，讲一些趣味性高一点，不要经常讲扑街，是吧？咁有啲人问过我，争大陆钱，之前做节目呢一节讲过，喺大陆争人钱点样甩到身，动咗人点样走？我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，啱啱开始做星期二得到嘅时候咧，我讲咗几句说话，我话。做任何嘢，做生意，做偏门，做所有嘅嘢，第一你要知道嗰件事嘅后果，你要判断佢承唔承受得起。如果承受唔起嘅，你就要谂啊！承受得起就唔怕做。有个网友好耐之前问过我哋啊，喂，我有份高薪厚禄啊，但我想出嚟做生意，想嚟出嚟搏啊，问啊 Tony 啊嘅意见啊，咁我睇到我就讲咗句说话啫，我话承受得起风险，唔 唔好理后果，咪试下做咯，试下做咯，冇问题噶。所以我亦都曾经讲过话，想讲失败啊，讲成功嗰啲人讲，讲失败啲人讲，但系我就想讲失败。点解知失败呢？我觉得人世最重要，人生啊最重要嗰几样嘢，失败嘅我都有。点为之失败呢？第一，我做生意输咗几次，正经做生意输咗几次，做偏门亦都输过两三次，系输到卖身家、卖底裤，左闪右避。中学我好多好同学，因为我欠债，一个都冇来往，所以我做人系失败嘅。做生意唔成功，因为唔识甩身，一脚踩到底。即是我性格使然啦，咁我係失败嘅。我好細个就拍拖，就我第一个老婆，即係我前妻，係我老板嘅，即係我老板嘅老婆，即係我老板娘。鍾意冇辦法，几十人讲数争返嚟嘅，我第一个前妻，但係我冇好好地去珍惜呢段婚姻，我失败咗。所以婚姻失败。第三件事就是我的仔，因为我离咗婚，个仔我带大嘅，大子唔肯带大，我冇好好教育佢，佢学坏放弃。咁我喺大陆翻嚟啊，就执翻佢翻嚟，而家读大学啦，而家读大学啊，喺台湾读大学，咁叫做似翻个人啦。咁喺段时间里面咧，我做老大好失败嘅，但系咧我都想办法。佢将佢喺边缘嗰度拉翻上嚟，喺警察局担保佢各样嘢，留级留咗三年，留级留三年，都拉咗佢喺即系似翻个人啦咁。咁譬如头先我讲啦，做朋友失败，真人周身债，见到面都唔好意思见到朋友，系咪啊？所以咧，对家人我好失败。因为做一个物流生意，或者以前做批发生意，同我啲兄弟夹粉，或者我打佢工，到最后尾因为蚀咗本，因财失意，连兄弟都冇得做。我阿妈生日，我阿妈今年90岁，佢早四五年生日呢，摆两位屋企人食饭，我其中一个兄弟啱啱过咗身咯，佢直头拍台拍灯啊！兜口兜面兴最兴高采烈嘅时候咧，佢就指住我嚟闹，闹得我好紧要。所以话咧，我其实做呢个节目咧，好多嘢想讲啊，即系有啲朋友认识我嘅深啲嘅，咁佢就会问啦、啊，问喂，你可以写本书、啊，因为你我今年52岁咁，个起伏得好紧要，起伏得好紧要。所以呢，我有时做节目我成日讲，喂，呢几年我好开心㗎，食得落瞓得着。咁我即係做呢个节目啦，讲返一啲轻松嘅话题又好，或者沉重嘅话题都好啦。做人呢即係要珍惜自己，同埋呢有好多嘢呢唔好摆个心度，过咗去完咗㗎啦。只要件事啱啱沉一上一刻就完咗，就冇咗㗎啦。唔好成日諗，哎呀，我之前点样，我之前点样冇。往前行，向前行，喺度望教训吸取到，唔好再重复。但系都系嗰句说话，性格决定咗。有阵时你想唔重复咩？当有件事发生到嗰度，你好自然你就做得翻噶啦，做翻同一样嘢。我成日每一日做任何嘢，我都会警惕自己，喂，唔可以咁样，因为我呢个人唔可以。同朋友太熟嘅，如果我当嗰个系朋友咧，我条底裤买埋，我都帮佢，系唔计成本嘅。只要嗰个人有事，仲惨过我有事，因为我当佢系朋友，朋友就唔计嘅。所以我而家好难交到朋友，亦都冇好用心咁交朋友。啊，我头先咪讲咯，小学同学我以前好老友嘅，冇晒；中学同学冇晒，做嘢同事冇晒。我而家基本上呢每一日就收工放工翻屋企， 饮茶食饭，即系除咗同阿推咪阿 Alice 一齐有阵时佢走嚟搵我啊，吹水啊食饭之外咧，我好少。收工我就翻屋企，即系家人重要啲咯。咁题外话讲到呢度，讲翻正经嘅，即系嗰个主要嘅题目。再讲共产党收钱或者生活，头先讲咗私隐，讲咗，我而家再讲咧就系以前咧，早几年啊，大陆银根短缺嘅时候，好多时候咧就系要冇现金啊，排队都攞唔到钱。全部都要公对公找数，即系公司对公司找数，拨钱，但系唔能够可以提现金。嗰阵时嘅钱好紧张，有段时间系2000几年啊，好紧张。2005啊、06、07年啊，你冇办法可以喺银行攞到10000蚊，要写保函去攞啊。喺嗰个情况咧，就我又讲翻早两日有个网友，我哋网聚，啱啱食完海鲜。在西贡就识咗个问题先生，咁佢咧就做大生意，炒卖炒卖，话搵咗好多钱咁。咁但我自己嗰日咧，我就听好，即系留心听佢讲。咁但我认知嘅情况底下咧，就系、是、能够喺银行啊，可以出入咁多现金嘅人咧，系好巴闭。咁啊，嗰日见识咗一个啦。咁但我嘅认知咧就系、是、好困难，一间公司营业，想办法调动50000蚊现金。都好困难，但而家咧调翻转，银行水浸，大陆银行不停咁放钱，不停咁放钱，刺激房地产。而家话深圳全世界楼市吓排名第二高，仲会唔会高？刚性需求点样？我唔敢讲，我唔识啊。即系经济嘅嘢，我就系睇喂当地嘅人嘅生活。对呢个睇法，但系我好认真咁讲俾你听，二三线城市好多人而家四周围借钱买楼，买得到嘅都买，佢本身有一层嘅，啱啱礼拜日同个朋友倾开，佢话佢屋企啊，即系当然系内地人啦，佢屋企啊借钱啊，成行城市排队去买，自己一层噶啦，俾首期唔够。同晒亲戚朋友死都要上到车，中国人对钱嘅渴求系好大嘅，因为佢哋嘅钱冇出路，佢哋觉得要搵钱最简单就系买楼，不停咁升，零买当头起，呢件事好现实嘅，不停咁去二三线城市，所以。啱啱开始做节目嘅时候话讲广东啊，讲鬼城啊，有啲人话呢个全部都系鬼城嚟噶，冇人住，冇人住啫，佢卖咗嘛，卖咗即系去咗库存咯，去咗库存咯，去咗库存，将成所有嘅生意，唔系所有嘅资金分散咗个风险，落晒喺每一个人身上，每一个人承受身上，咁变咗银行未够安全咯。而家就系大陆嗰个情况，嗱，讲多一样嘢，都系讲钱。其实呢一集咧讲得好零碎啦，因为我唔想好似讲鬼故咁啊。因为嗰个网聚有个人啊，有个大学讲师，佢同我讲，佢话阿大肥，唉，听你做节目好似讲鬼故咁。我咩鬼故啊？我唔系讲假嘅，就系知道你唔系讲假咯。但系咧，你讲啲嘢咧，个个人都知共产党系咁。但是实际操作就唔知道，咁咧你讲嘅嘢咧就好似鬼故咁啦，全世界都认为有鬼，但就冇人见过，咁但实际又存在紧，咁你咪日日都讲紧鬼故啊咁，咁同我讲啊，嗰个网友阿刘生，咁我系咁讲啦，咁佢都好嘅，佢将我啲节目咧好多录咗 MP3 啊，俾条 link 啊，即系啲大陆啊、上海啊或者佢新加坡啲朋友听嘅，咁我讲一讲啦，讲翻啲经济嘢。早轮咧，保税区玩得好大，不停咁喺度流转紧，好多钱流转紧，就系、是、所谓打冷货。咁我亦都做过节目讲过，打冷而家其实好多年前都唔需要噶啦，只要转厂海关抌份文件，有转厂嘅就已经可以呢间厂直接转厂，唔使出香港再打冷，经保税区。咁但系点解咁做呢？其实系做数，就呃外汇同埋嗰个差点银行。咁啊，不嬲做紧，咁啊，早两年打击得好紧要，咁 而家保税区，我亦都啱啱又讲咗古仔，就系、是、关于月饼嗰个古仔。咁保税区全盛时期系有600架嘅中港车嘅，福田保税区落嚟香港有600架车，但系呢两年打击得好紧要，咁变成咗冇咗呢支水运咧。对上一个月嘅数字大概仲有86架到啦，即系换句说话，萎缩咗440架车嘅车做保税，而保税所搵嘅钱已经系穷途末路噶啦，穷途末路，即系只不过徒具形式嘅啫。点解呢？因为福田保税区可能喺未来呢几年已经唔存在噶啦，所以咧，如果有心系做上货，或者想有啲一般贸易上大陆啊，或者想好似上次我讲紧嗰个饼厂啊，变成咗香港制造啊，要喺呢段时间要快啦，即系要快啦。点解呢？保税仓里面系有禁区嘅，普通人入唔到去。咁但系而家已经开放咗，佢里面咧，因为生意少，近两年咧打击得紧要咧，佢里面已经变咗平安保险，即系嗰啲保税仓啊。就卖咗俾平安保险啊、中国银行啊、中国移动啊，喺里面做基地啊、做办公大楼啊。咁咧，未来嗰个地铁站啊，都开埋喺保税区里边。咁一开咗地铁站，即系换句说话，冇咗即系三号门啊，嗰度啊冇咗禁区噶啦。冇禁区嘅说话，亦即系话保税仓福田嘅系完成咗历史任务噶啦，系完咗。我有个朋友喺嗰度有一栋保税仓，有八层高。咁佢而家估计咧就值6亿。咁一个月一年咧收租收800万，净系租俾海格啊、菜格啊、菜格物流啊、海格物流啊、富士康啊呢啲，即系月饼铺，我介绍佢走去做啊个月饼铺嗰啲。佢已经打算咧补地价换地。然后变成屋地就起，佢话如果以而家嘅尺价咧，幅地系佢嘅话咧，只要保税仓咧，佢一通知话打柴唔做啦，佢换成屋地咧，佢呢笪仓地一夜之间就变成咗20亿，以而家嘅楼价就变成咗20亿，所以共产党短期内佢哋要搵钱，同埋要顶住。整个大陆的经济楼市不可能破，一破是根本上很难生存，怎样千方百计，屌你神呢，屌你老妹，你说顶啊顶啊，实得的多撚鱼，我说不是的，因为那些是中国人，共产党，我做节目讲过，一个政策令到很多人赚到钱，他们现在都相信的，相信共产党嗰支棒啊！如果共产党要谷起个楼市，佢就自然谷得起，将全国之力就谷落去，就变成咗而家我所讲咁样。保税仓将来未来两三年啦，我都相信变成咗啲小区啊、豪宅噶啦。所以中国嘅经济萎缩，出口系越来越低嘅，唔会有。再生的，我又俾多个生活小贴士啦，即系我啲集即系讲得散啲，系我想讲啲即系呢两个礼拜我面对到，因为翻有啲事翻咗大陆，下个礼拜、今个礼拜都会翻去嘅，咁咧就见到眼见我讲俾你听，好多人好恨、好渴望、好渴望翻大陆，翻大陆啊，自驾游，攞保险七日嗰样嘢，或者有阵时咧就想。做一架搵一架中港车七人车但好贵12000租办一个证120万人仔办一个中港车牌。有咩方法可以简单啲，因为而家货车位大量嘅，我哋叫入线位大量嘅空隙一架货 van 即係油渣柴油车。如果你呢就要当你货车咁上大陆，即係你货 van 又好，你嗰啲 pick up 又好啦，係货车用途嘅，表面上啊行油渣嘅，咁你可以租即係入线而家呢啲咁嘅细车呢就2800蚊人民币一个月。跟住呢你上个验车 申请本黄保，黄保实际四全部搞埋$5,000到啦。黄保嘅意思系司机保，蓝保咧就系直检，就方便你运货嘅。咁但系实际你唔系运货。咁咧你办咗之后咧就可以四个司机，即系唔知系你啊，你可以申请四个司机就揸呢架车过关。咁咧即系我讲俾你听，你就想翻大陆揸架车自驾游最简单。入咗先，咁你香港本身要买保险噶，咁你香横州嘅中检就系要做检疫检查嘅，即系 check 车，即系验车，验完车之后，跟住咧就上大陆车管所海关做完手续之后，跟住再买一份保险。咁买一份保险咧，可能$10,000啦，就买100,000嘅第三者保险，全部因为你架车本身有，你香港买有啊嘛，咁就唔使买啦，即系车身保唔使啦。咁就净系买上高嗰份，咁可能$10,000一年啦，咁啊$1,000个月，咁加埋$4,000，即系你唔计第一笔洗费啦，即系实际洗费系$4,000嘅啫，即系一个月平均。咁你呢架车咧就可以自由上落，唔搭得人，好简单咯，咪黄巴站放低你，跟住你过咗个司机过关，咪个客乘客过咗关，跟住个黄光佢自己过咗关之后咪接翻你咯。咁呢架车可以全广东省行噶啦。如果有啲人住大陆嘅，喺香港生活，佢有车牌，觉得好麻烦租车位，整个$4,000人民币一个月，所有嘅皮费包晒啦，$4,000人民币。你香港即系$5,000到啦，而家$5,000唔够。你香港租个车位几钱？你要用车嘅，你可以翻去放假，可以揸去边度都得。亦都有啲全国线位嘅，全国咁去。咁好啦，你办完，你俾咗呢笔钱玩两三个月，唔租咪 cut 咗佢咯，唔交月费咪得咯，系咪啊？好过租一个位$12,000人民币，而且货车位一定包行黄冈，全天候过关24小时，好过俾个敏感度位你啊，俾个深圳湾位你啊，指定行边度最近噶啦，出去系咪先？全部都要行得呢、这个小贴士啦，自己谂得通，可以多个范数打。我冇叫你带货啊，因为你真系轻车过关嘅。简单啲啊，冇叫你带货，但系你可以咁样做，亦都可以每一次过关带条胎啦，$90。咁你日日忽落嚟翻工，6日24日系咪啊？带条胎$90，上高收，咁你试俾胎嚟啫嘛，冇问题噶，系咪啊？一条就系一条啫，买翻个胎壳落嚟10皮，咁咪八兜嘢咯。系嘛？人哋收八兜嘢，咁啊8×16多翻$2,000啦，齐翻，系咪啊？咁你$2,000做过关车，自己揸埋车翻去悭车位唔止啦，系嘛？入油就入香港油，平过大陆，俾翻呢啲小贴士大家，有嘅，全部呢啲真系有得谂嘅，啊，做中港嘅嘢，方便到。方便自己，唔好麻烦人。利用中港嘅差异，可以搵到钱，可以方便到。甚至好似你咁，有啲老友啊，想自驾游，揸到过去架车，跟住咪全部一齐旅行咯，去玩咯，系嘛？完全可以噶。咁你载客，喂，我车你过去，跟住我同你一齐去，收翻几多钱个，一样得，系做得到嘅。头先我所讲嘅嘢全部做到，只不过过关佢唔可以你架车带佢过关嘅。呢、这个次其一啦，咁第二就系而家香港啊，有好多人上大陆娶老婆，造成一个中港婚姻。其实早两集啦，有人问过我，喂，中港婚姻可唔可以讲下？咁香港人翻大陆娶老婆。今节讲唔到噶啦，可能要留翻 下集讲。咁啊，讲下我啲奇遇啦，系嘛？点样俾女飞啦，系嘛？我老婆千祈唔能够听啊！我点样俾女飞啦？屌你老咩啊！喊到七彩啦咁。但系咧， 中港娶老婆好多嘅原因，今次讲原因啦，好多做地盘嘅揸车嘅，见到男人就见唔到女人，见到女人都唔知点样开口，即系以前啊，而家更加添啦，宅男到处都系。咁点解？点解咁多中港婚姻形成呢？就系好多见树木多见女人，咁翻咗大陆，有人带翻去玩，咁带翻去玩，大家各有所求，你嚟消费嘅好简单，做两样嘢，男人翻上去，一系卡拉 OK， 系咪啊？卡拉 OK 咁啊，帮衬啦，有啲靓女小姐啦，啊，有服务员啦，有呢个 DJ 啦，好兴噶嘛 ，DJ 啦，大位啦，部长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一大堆靓女，咁啊，当然要俾钱。咁但系咧，俾钱之余，我哋香港男人基本上系纯情啲，好多就咁样上当。第二一种就系、是、翻去洗脚，翻去揼骨。好多时候我就唔系嘅，我中意揾男师傅。啊，咁我唔系基噶，咁但系有好多就中意女师傅，好似阿大 N 啦，成日去黄色假期。啊！有人招呼埋佢，啊，揼完翻嚟好开心，佢同我讲：哎呀，又去黄色假期啦咁。咁但我真系咁讲啦，揼骨成日有身体接触，你摸下我，哎，我唔觉意嗨到你，咁啊自然有感情。咁好多中港婚姻就由此而起，破坏香港家庭嘅有，直接。因为咁样识到个女仔，然后变成咗女朋友，跟住再娶埋佢，亦都有。奉劝所有嘅香港男人一句啦，所有呢啲咁嘅婚姻，你都要记住，你上去系使钱嘅，你去到嘅全部都系消费场所，系使钱嘅，唔系话你做其他嘢翻嚟。所以你喺乜嘢地方？就识乜嘢人，你识呢班人，佢哋本身就系搵钱嘅，咁佢你识佢，你娶佢，系咪？佢哋就系要搵翻呢个钱，你一定要放呢个心喺度，冇话佢哋冇正经，唔能够一竹竿打晒一船人，但系你只要记住，你喺咩地方，你识咩人，然后呢一个人点解会中意你？我啱啱揸大陆车嘅时候。我老板同我讲咗三样嘢，佢叫我做巨无霸，佢叫我大笨象，唔系叫大肥噶，巨无霸，因为我肥300磅嗰阵时，大笨象，佢哋成间公司都系咁叫我。佢我一上马第一日，佢就同我讲咗一件事：你又老又唔靓仔又肥。年纪又大，啲女黐埋嚟贪你啲乜嘢啊？我上马第一日，佢就咁同我讲，咁我唔知点答佢，因为我本身上马揸大陆车就咩，我喺大陆识咗个女朋友，咁我想咧，我成日翻到去见到佢，所以我就揾咗份大陆车揸，咁佢就第一日咁同我讲，咁我就唔识答佢，佢话我所有嘅大陆司机、中港司机翻工第一日，我就会咁同佢讲。佢贪你乜嘢？你问下你自己，即系我哋中国人啦，潘奴邓少闲，你有边样有？冇潘安嘅样貌嘛，系咪啊？我哋中国传统智慧，冇奴仔嘅性能力，系咪？冇邓通嘅钱，唔系讲嘢成日好有幽默感，氹到人好开心，又冇好多嘅时间。潘奴邓少闲，你一样都冇，中意你乜嘢？所以。所有嘅中港婚姻都系基于误会。我上到嚟，我唔系搵好多钱上嚟玩，我识咗条女，系咪？但系当时喺佢心目中，你搵嘅钱已经系佢好多倍啦，所以佢睇得中你。你带佢离开咗，唔使再做皮肉生意，或者再做好用力啊，冇得闲，你摸下我，我摸下你嘅生活啊，吓，呢个最主要嘅先天性原因嚟嘅，咁。基于咁样，好多中港婚姻一嫁咗嚟香港，同佢嘅思想破灭咗，就离婚，就变成咗而家好多本土派所讲嘅蝗虫。呢个成因好重要嘅， 咁今日啦，讲到呢度，咁咧下个礼拜再继续讲呢个话题。如果有人想再听多啲其他嘅话题咧，可以再 PM 我嘅喺 YouTube 度。咁希望呢两次唔好闷亲大家。咁啊，讲到呢度先。我下次咧，除咗讲呢个婚姻之外咧，我好想讲，其实早轮我都考虑过讲啦，不过又要计一计数，有啲嘢要整理一下，讲唔讲得？因为牵涉好多人物，好多人物嘅，同埋讲紧大陆点样。我哋而家香港潮流最中意讲咩啊？官商乡黑，大陆都系好想讲大陆一般嘅官商乡黑。但系咧，我个人比较白，一讲我惊我又爆晒人名啊，响晒朵啊，即系头先我讲嗰啲嘢。只要心水清啊，上网查啊，都查到嗰啲人名噶啦。头先我讲嗰啲，所以咧，我喺度谂紧整理紧。但系咧，我好有趣嘅，因为我有三年里边咧系群住呢啲人咧系生活紧，同埋香港人点样喺大陆搵钱，做老千、小老千、大老千，系香港人喺大陆点样搵钱，我好想即系做一个专题，有一日系讲呢啲嘅。咁今日到此为止啦。如果大家多啲 search 下啦，等多啲人听啦，可能讲得唔系好精彩㗎，但係等大家知道得多啲啦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啦，好嘛，再见。